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错中错》，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珍贵录音。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作品的原创者是著名的相声作家董凤同，董老先生。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声笑趣谈，表演者是天津的相声名家童守本、汪恩禄。我们知道相声有不同的题材，您像有的单口相声啊，听下来其实是一则寓言，这段声笑趣谈啊，对口的作品，您细听啊，就有寓言的妙处。好，请您欣赏童守本、汪恩禄的表演。 感谢同学们的热情。 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这是我的师哥， 呵呵， 姓汪， 哎， 叫汪恩禄， 就是我。 比我要早一点，是我的师哥 啊。 我是59年南开区相声队学徒 啊， 他是58年， 对， 58年初，57年末 啊， 比我早2年之久， 是是， 这是我一个师兄 啊， 所以见面特别尊敬 啊啊。 多咱也得问候问候， 对， 家都挺好 啊，谢谢。 您家三口都挺好？ 哪有三口？ 替我问候。 两口。 三口。 两口。 三口。 两口。你看，我们老伴儿，两口， 还有一口京巴， 哎， 京巴也算。疼他不疼他？ 疼他。 爱他不爱他？ 爱呀。 有好东西给他吃， 没错。 有病了花钱替他瞧病去， 对呀。 算不算一口？ 算。我这边还算一口吗？来 了，这你不知道，你走到外头你瞧去啊！ 啊啊！ 那个漂亮的少女带着那小狗，走走走，儿子跟我走，跟我走。本身就拿他当做成员， 是是。 再说您应该跟动物更亲密， 为什么呢？ 人都爱好动物 啊， 都应该跟动物做朋友啊。 哦， 您跟动物还过一辈子呢？ 啊，我。越说越不像话，我怎么会跟动物过一辈子？ 多大岁数？ 66， 属什么的？ 属大龙。 老生属大龙，现在还属大龙，一直到死你还属大龙 啊？ 是不跟动物过一辈子吗？ 哥，你要这么说，那对。 哎 啊， 每个人都有属性 啊。 我算了算，西方不是，西方是星座。 哎， 咱们中国都有属性， 是 越南也有属性。 嗯， 知道属性怎么来的吗？ 这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属性是12个不是16个呢？ 这也不明白。 这我知道， 您说说。 这是神话故事， 帮您给介绍介绍。 在想当初 啊啊， 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分出来四象，分出来四季，春夏秋冬，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分出来年月日时分秒刻，分出来天干就是十位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还有地支12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哦， 知道这是谁办的事儿吗？ 不清楚。 玉皇大帝。 嚯， 俗称就是老天爷。 哦，老天爷。 老天爷把这事情都安排完了，他一想，人类太多呀， 怎么办呢？ 不好分清啊。 嗯， 给他们做一个标记。 是， 找一个图腾。 哦， 做个记号 啊。 这么着吧，用动物给人类做一个属性。 哦， 按什么呢？按照地支数吧，地支12位，找12种动物，然后做人类的属性。 是， 想好了以后，网上发帖子。哎 那年头就有网啊。 对对对。 哦， 天网，天网恢恢嘛。 哦，是。 结果大小动物都知道了，欢欣雀跃 啊， 太好了。 是， 你说啊，老天爷这多好的主意啊， 那 给咱们那个动物跟人类挂上就够了，密切关系了。 是， 将来跟人类一挂上钩，咱这腕儿起来了。 腕儿起来了， 出场费也涨了。不是， 还是出场费。 哎，这里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 还有不高兴的 猫。 猫怎么不高兴？ 猫都知道懒猫啊，好睡觉 啊。 是， 一睁眼都十点了。 是， 人家老天爷规定，某年某月某时的天上点卯，卯时是几点？ 几点啊？ 早晨五六点钟。 嚯、哦，这么早！ 猫一想，我起不来呀、 啊。 我得想个办法。 哦， 我想个主意。 是， 要不我找哥们去？ 谁是他哥们？ 耗子。 耗子是猫的哥们。 当初那是铁哥们。 哦， 哎，我想我叫他叫我一声不得了吗？ 是， 到那啪啪一叫门， 嗯、 哎，我说猴子，哥们、哎，那个， 我你等会儿 啊， 这怎么回事？ 抽空洗把脸， 猫洗俩可是， 哥们 啊， 那个老天爷规定明天卯时点卯、 啊， 你知道哥我睡懒觉我起不来， 嗯、 哎，你受累叫我一声啊， 哎， 你不是上夜班吗？ 哎， 然后啊。 耗子上夜班啊， 365天常年夜班， 对对、 早晨叫我一声，跟、我一块走， 是， 记住了，不能叫你白叫 啊， 我请你， 请 麻辣烫， 妈、啊，猫请耗子吃麻辣烫， 没问题，这事交给我了，耗子答应了，待会儿给忘了， 哎呦， 他把爪撂去了，对， 撂爪就忘。 他不是诚心忘的 啊， 耗子也有心事 哦。 耗子一想，我这么点小个， 嗯， 人家那动物都多大个， 是 弄不好把我踩死。 哎， 再说瞧不见我，那天猫店选不上怎么办了？ 哦、嗯、哦、 嗯，我想个主意。 他也想主意， 要不我找哥们去？ 他也有哥们儿， 有哥们儿 谁呀、啊？ 老黄牛。 哦， 到那啪啪一叫门，黄牛把门开开。 嗯， 耗子张嘴刚要叫哥们儿 啊， 一想不行， 怎么了？ 人家这么大，我这么小，跟人称兄道弟。啊 对， 人不乐意， 不合适。 再说求人的事儿， 啊， 改嘴叫好听点 啊。 刘伯伯， 嘿， 叔瑞， 哎呀， 求您点事儿、啊，明天点卯，您看我这么点个儿，万一人看不见我，弄不好把我踩死怎么办？ 嗯， 我求您点，您明天我站在您的后脊梁背上行不行啊？ 那老牛说什么？ 老牛厚道 哦， 一个耗子才几两沉呢。 哎， 定好了，明天我驮着你去。 是、 啊、这个定好了， 说好了。 还有不放心的， 谁呀、啊？ 龙。 龙怎么了？ 龙当初不行，没这么漂亮。 龙什么模样？ 龙啊，就有两个须子 啊， 下边有胡子， 是 一身金鳞，有五爪。 嗯， 当初脑袋上没有那个犄角， 哦， 这是挺秃的。 是 谢顶，就跟您这个意思， 跟我一样。你把我揽进来干嘛？ 我一想，你说我这模样，我这么大个子，我到那因为这模样不好看，我选不上，我多栽面啊！ 不好看， 要我找哥们去。 龙也找哥们儿？ 有 谁呀、啊？ 大公鸡， 嚯， 大公鸡当初可漂亮啊！ 什么模样？ 那这有冠子， 嗯， 下面有两个痣， 嗯， 那又叫翎子 啊啊， 还有两个大犄角，就是后来龙脑袋上那俩大犄角。 哦哦， 龙找他去了。 是， 哎，哥们儿，求你点事儿 啊！ 你看明天咱点卯了、 啊， 我这么大个子模样不好看，万一选不上多栽面啊！ 哎， 我求你点事儿 啊！借你俩犄角试试、 嗯， 好借好还，选完了马上还你，不白借我请你。 太巧， 板个面， 瞧请这东西。 大公鸡说：“好哥们，提不了请客吗？给，拿走，好借好还嘛。” 大公鸡大方， 好了， 嗯， 简短结束。第二天卯时已到， 啊， 大小动物都排好了队， 嗯， 老天爷开开防盗门， 哎、 一看看啊， 老天爷也怕丢东西，合着啊。 防盗意识 哦，是是是、 哎，大伙儿都来了。 嗯， 这小耗子紧爬两步，就打老牛的后脊梁背爬到老牛脑袋上去了。 哼， 这么点的小东西， 嗯， 起得这么早，爬得这么高， 嗯， 精神可嘉。 哎， 奖励你这精神 是 第一名， 嚯， 紫薯过了， 紫薯。 第二名丑牛、嗯、过了， 嗯， 后边还没选了，队伍乱了、 嗯。为什么乱了？ 有夹个的了。 还有夹个 老虎啊， 哦哦， 都知道老虎属于猫科， 对， 也好睡懒觉， 是， 他还惊醒，一睁眼练了， 哦， 一看到这一排个20多位， 哼， 老虎一想、 嗯， 我这么大个子， 嗯， 我是兽中王， 对， 结果来晚了选不上，多栽面， 不好看呀， 要不我不要脸了， 怎么不要脸啊？ 夹个啊。 哦，夹个 想好了， 嗯， 腰一弓，四爪一使劲，这就要窜起来 啊、嗯！ 旁边小动物警觉呀、 啊，谁呀、啊？ 小兔子。 哦， 哎，不许夹刺，不许夹刺啊！ 嗯， 老虎听了，噌就起来了。 嗯， 小兔子嘴快，嘡一口，把老虎那尾巴尖咬住了。 哦， 我把你蹬住了，我叫你走， 管用吗？ 小兔子这么大个， 哦， 那老虎多大？ 是 蹬不动， 那 把兔子一块带过来了。 嚯，哎呦！ 正好落到老牛后头 啊、哦， 那个银虎过了， 呵， 过了， 是 老虎一块石头落地， 放心了， 这才搅出来尾巴尖疼 哦， 叭一甩尾巴 啊， 老虎那尾巴多硬， 是 跟钢鞭似的 啊， 那兔子上嘴唇哐啷就喝了， 不， 从那天起。兔子三瓣嘴儿， 好， 但是因祸得福啊，甩上去把上头落下来，正好第四名， 呵， 在老虎后头， 嗯， 银狐、卯兔， 这也过了， 在后边是龙， 龙 配上俩犄角， 嗯， 太漂亮了， 是 两个大犄角，两个须子，这有胡子，一身的金鳞，五爪往那一站，威风凛凛， 嗯， 老天爷一看，哎呀， 哦， 你怎么那么漂亮啊？ 对。 你看，你应该头一名，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对， 应该第一。你看这一二三，你第五了。 嗯， 这么着吧， 嗯， 给你做一下弥补。 怎么弥补？ 把你儿子一块儿选上，你看行不行？ 龙还有儿子？ 龙说我没带儿子来。 对呀、啊， 长虫说带了，他是我干爹，我让他干了呢。 感情长虫是龙的干儿子。 对了，为嘛长虫人家管他叫小龙啊？ 哦，有道理， 有干亲呢。 哦，是是。 哎，成龙、四蛇这都过了。 嗯， 再后边就是那个羊跟马。 嗯， 这二位太好，人家不抢啊。 哦， 互相谦让， 厚道。 哎，羊先生，您前边、 嗯。 不，马先生您前头。我羊呆子您前头，马大爷您前头，羊经理您前头，马董事长您前头。 多客气， 你看看人家这精神、 啊、 养马可比君子， 是 这么着，我拍板， 嗯， 五马对羊， 这也过了， 过了， 嗯， 在后边队伍又乱了， 又乱了， 有夹个的了， 谁还夹个？ 猴啊， 猴夹个， 猴精猴精的， 嗯， 猴在后头看着来晚了，一看老虎夹个，不也选上了吗？ 啊， 我也夹呀， 哦， 猴不会窜， 是， 他会上树揉树， 哦， 这树枝揉那树枝，乒乓，哎，落下来了， 嗯， 正好羊后头， 嗯， 申猴过了， 呵， 在后头大公鸡， 嗯， 你再夹个，我不在乎你， 是， 有把握选得上， 哎， 别看这鸡就借出去了 啊， 照样这么漂亮， 哎， 上头有关子。下头有坠儿， 漂亮， 一身漂亮的羽绒服， 哎，鸡还穿羽绒服啊？ 那是真正羽绒服， 我啊，对，哎，羽绒服啊， 长毛啊，申猴有鸡， 嗯， 后头还两位啊， 嗯， 虚狗亥猪啊，这后头不选了， 十二个， 十二属性并列， 选 上的高兴， 嗯， 那没选上的都生气了， 我心里别扭， 猫就别扭了， 哦， 耗子。我叫你叫我，你不叫我， 嗯， 把我这大事儿入选给我耽误了， 是， 这还哥们儿， 嗯， 啊，这仇敌， 呵， 打现在起， 嗯， 耗子，我见一个吃一个， 哦， 把你耗子吃绝了， 嚯、 哦，耗子听说了， 嗯， 怎么着要把我吃绝了， 嗯， 那可不行， 嗯， 打这儿起， 嗯， 我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哦。 一窝我生个十个娃子， 哼， 这是那个选上的，选上还有不乐意的呢。 谁不乐意？ 狗啊， 狗怎么不乐意？ 狗一想，你像我们起这么大老早， 嗯， 头里弄俩夹个的， 是 我呀，差一点没选上倒数第二名，就在俩夹个的，没我的事了。 哎， 这老虎我找不着， 嗯， 我找到师傅去。 谁是老虎师傅？ 猫啊， 猫是老虎师傅。 当初老虎跟猫学过艺， 哦， 啊，去了。哎，我说猫，你看你那徒弟啊， 嗯， 他夹仨啊，弄得我起大老早倒数第二名，你管管你徒弟？ 嗯， 猫说你认便宜去吧，你还选上了，我还没选上了。 哎， 我那徒弟我管得了吗？他要吃我，你知道不知道？ 嚯， 认便宜在哪点？我有手绝招我没教他。 哪手啊？ 上树。 哦， 这我把上树教了他，咱们都他嘴里小菜，你懂不懂？ 哎， 狗说呀，那错怪你了。 嗯， 抱歉。 哦， 对不起， 对 ，sorry， 哎、啊，是外国狗， 完了，让我、嗯，以后有嘛事圆一声啊， 嗯， 说完咱就办， 哎， 毛少有什么事儿？ 嗯， 闲着的时候替我拿几个耗子去、哎， 狗拿耗子做管闲事， 打那儿留下的， 嗯， 那这里还有赖账的了， 谁赖账？ 龙啊，